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，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，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 I love you。 五年，我们相信、相依、相赖、信赖、感恩和答谢。 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系列赛之一的 ITF 国际网球青少年巡回赛于近日率先打响，正式拉开了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序幕。作为中国交通最为便利的赛事之一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国家网球中心有多条公交地铁可以直达。乘坐地铁八号线在翠林站的 C 口出站，步行三分钟便可直达国家网球中心的西门。那除了地铁外，还有多条公交线路到达，乘坐81路、专44路、510路和379路在京师园北门站下车，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国家网球中心西门。今天969曾经带你听资讯。那十一长假期间，公交集团将采取热点地区线路增加运力、晚高峰加密车次、夜班公交增发备车和开通节假日专线等多项运营措施，方便市民出行。在公安部交管局的指导下，全国80多家公安交管部门联合高德地图发布了2017年国庆节出行的安全指南。综合历年国庆节交通的大数据与2017年拥堵的走势预测，在节日的期间，全国高速拥堵缓行里程相当于平时的4倍。全国高速拥堵缓行区域的前3名为珠三角、长三角以及京津冀。随着国庆佳节临近，北京市的主要区域已是花团锦簇，重大节日的景观照明也逐步开启。2017年的10月，北京市景观照明将随着国庆假日和党的十九大召开迎来2次重大节日级别开启。 Oh,

般沸腾多迷人。喉咙嘶吼出颜色，声音定义出规则，闪光灯四处不装，连蚂蚁也出色。城市灯火好安静，万人的梦不醒，全世界暂停，听我的声音。当你睁开眼，世界随你森林，没有默契。必须要约定，世界空无一人，关上门，血液像火把迷人多沸腾，耳朵听见的颜色，重新定义的规则，没有闪光的雕琢，也有珍贵颜色，全世界旋转不停。